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掉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我是作家宁肯，我在北京十月杂志做编辑工作，我写小说也写散文。前不久我刚刚出版了一本散文集，叫《北京城与年》。这本书描述了70年代我的少年儿童的胡同的生活，我也想把它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其中有一篇《城墙》，我想推荐给大家，在这里朗读一下。城墙，坐在无轨电车上，窗外就是城墙。这是我早期清晰而又梦幻的北京的印象，具有记忆考古的价值。什么时候只要我一闭上眼，就能映现出这幅窗外城墙的画面。事实上记不清是有轨电车还是无轨电车，我倾向于后者，但也许是前者，这需要记忆考古。印象中电车几乎贴着高大城墙行驶，城墙有巨大的阴影，阴气仿佛不是来自阴凉，而是来自城墙内部。使劲向上看才能看到城墙顶部锯齿形的城垛，特别不解。我记得宣武门、和平门、前门这些有着城墙的城门离我家很近，我常走。一个个城门洞掠过，可清晰地看到砖缝，出了门洞仍是贴着城墙走。有时刚一出门洞，就有一棵小树从墙上滋出来，像跟你招手一样。其实树已经很老，就是永远也长不大。这已经是最后的城墙，1965年的城墙，我6岁的城墙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 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电梯里边，海丽和老八都一声不吭，谁都没说话。到了楼下，老八才说：“ 没什么，没开车吧？我送你回去。” 海丽吸了吸鼻子：“你喝酒了吧？”“ 我叫了个车，送你回去。”“ 不用了，我哥在停车场等我呢。”“ 那什么，海丽啊。” 老八，你别误会，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找方志远谈谈，和你没半毛钱关系。 我真的，我知道知道，我又不傻。哎，我都想过了，咱俩的事情慢慢来啊，我不急。车子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就先开着。 磕磕巴巴的，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走了。 不是海丽，咱俩就不能做个朋友什么的吗？ 朋友，我不缺朋友。 不是，你怎么老是怼我呀你？ 八有根，我现在不想别的，我就是想好好工作。咱们俩那些事儿早就过去了，你呢也别纠结，赶紧开始你的新生活。 娘都说了，说你特别能干，特别用心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那与其你现在给他打工，还不如你跟他合伙捏入个股。钱的事儿嘛，我来想办法。 你来想办法？我个人的事儿，干嘛要你帮我想办法呀？八有根，我海丽在你眼里就那么一无是处，离开你我就分分钟活不成了，我就得露宿街头。 不是，你看你怎么跟吃了枪药似的嘛？我不是，这不是好意吗？ 我不要你的好意，你以后也别可怜我。我说了，我已经放下了。你要是真为我好，很简单，离我远点。 海丽，我这都是真心诚意。我不是，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明白你？ 与其接受你真心诚意的可怜，我宁愿要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。 恋爱？哎，我们可以恋爱啊。我们恋爱然后复婚。 得，八有根，你爱过我吗？你爱过我吗？你就恋爱的。你当初跟我在一起不过就是因为你想结婚了，想成家了。好了，我没工夫跟你在这瞎扯，我真得走了。 这个时候海平开着车过来了，他拉开车门就窜到了老八的跟前。 老根，你想干什么呀？ 哟，哥，我没干嘛，我就是想跟海丽说点话。 海平还是不放心。海丽，是这样吗？ 嗯，海丽点了点头。 不是，你们俩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？ 海平说着拿出了钱包，从包里掏出了一张折叠的整整齐齐的纸。 老八定睛一看，这不正是他当着海国富和海平的面写下的复婚协议吗？海平把协议递给了老八，这个还你。 海丽又气又感动，气的是海国富父子居然让老八写下这么荒唐的协议书，感动的是海平竟将协议书随身携带。 老八无奈接过了协议书，眼睁睁地看着海丽上了海平的车。 海丽上了车，往后视镜里看到老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可是海丽明白，他和老八他们俩是再也回不去了。 海平一边开着车一边打量着妹妹说：八月根这人呢其实也不错。 海丽没有吱声。 哎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是觉得吧，你也别太认死理啊。 行了哥，你别说了， 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都能够想明白。 哎，那个不一定啊，你就拿我来说吧，要不是你敲打我，我跟你嫂子的事儿，我肯定是想不明白的。 嗨，我和老八跟你们不一样，你和嫂子能和好不在我。是，我也许是敲了敲边鼓，但是你们能够和好最大的原因是你们俩还有感情，这个很重要。 哎，那个不吗？想当年我追你嫂子的时候没少花功夫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嫂子没生孩子之前那人大美女一个还那个。其实啊，那份协议我留复印件了。 哥，你真行。 老八正准备上楼呢，却见方志远提着酒瓶子从自己的身旁跑了过去。哎，志远！老八想追上去，却被跟在方志远后面的明航一把拉住了。明航摇了摇头，让他去吧。 不是不是，这上哪儿去？这个不会出事儿吧？这个 不至于。哎，怎么着，你没送海丽回去啊？老八叹了口气，哎，没有，哥刚才现在等着呢，再说他也挺抵触我的。哎，明航啊，你说说啊，这海丽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明航低着头说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是啊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哎，没离婚之前呢，我就是不懂他。这离了婚了，特别是他小产了，嘿，他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其实我也不求别的，我就希望跟他复婚，俩人啊，好好把这日子过下去。你呀，要真的想跟他复婚，就别逼得太紧了。海丽这个人呢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其实呢是个特别善解人意的女子，你对她试着多了解她，多体谅她，我觉得吧，她早晚就能明白你的心思。明航，你说说，最近这海丽她是不是在谈恋爱呀？什么？明航吃了一惊，她刚才说什么？定愿要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。我这琢磨着，他是不是有他喜欢的人了呀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！明航挠着头，海丽这一天到晚的都在忙咖啡馆的事儿啊，我没见他跟谁谈恋爱啊。是吗？老爸呆呆的，哎，要是他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，一定事先告诉我。明航拍了拍老爸的肩膀，那当然了。那个 深夜卯城的街头，方志远独自坐在路边。入秋以来，卯城的天气特别善变，忽冷忽热的，有风刮过地面的粉尘，又卷起了几片落叶。方志远定睛看，自己不知不觉走到了他和百城偶遇的街头。那一天，百城就站在这棵三角枫下，笑容清浅。不同的是，数月前是春季，三角枫的叶片新绿如初，而现在却是浑浊的焦黄色，半红不红的。这派浑浊一如方志远此刻的心境。 那时候徐子文病故不久，安文正要和程红打抚养权的官司，百城是陪着他过来见周宁海的，这是他们继殡仪馆重逢后的再次相遇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方志远在原来的通讯公司遭受了排挤，面临着失业，或许创业的念头也就是在当时萌发的。不久之后呢，周宁静又把孩子从齐镇接回来，张罗着买学区房。没有到中年的他已然感受到了中年危机了，甚至有那么一瞬间，方志远觉得百城是生活中的一个惊喜，他像一个礼物。一开始 但方志远没有想过要打开这份礼物的，远远看着就好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权利再去拥有这个礼物了。可生活偏偏是这样，一个环接着一个环，他到底还是把这个礼物打开了，他到底还是背叛了周宁静。他和周宁静走到了今天，和白城有关，但又和白城无关。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了，只是他们都选择了熟视无睹，选择了得过且过。他们撒着自以为无伤大雅，自以为替对方着想的小谎言，他们的信任就这样一点点地瓦解了。而白城呢，不过是一根引线，燃爆了这一切。现实碾压着方志远最初的理想，也磨碎了他的婚姻，满地都是狼藉，竟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收拾。周宁静有错吗？他没错，他不过是想要过好一些的生活，他不过是想带着这个家庭往上走一个阶层，他不过是站在他的角度用心为自己着想。他为了保住工作，甚至承受了上司的骚扰，为了多挣点钱，他中了傅丽丽的骗局，为了保住婚姻，他原谅了自己的背叛。他真的没错。那我自己呢？我错了吗？在这段婚姻里，他似乎从没索取过什么呀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索取什么呀。如果真的想要，他希望失业之后能为自己活一次，为自己选择一次。他想做点喜欢的事。面对百城一而再的示好，他拼命地往后退着。要不是因为那次醉酒，方志远喝着酒，在昏黄的路灯下，偶然有行人路过。这些人并不在意他是谁，也并不在意他在做什么。他们和他一样，像是这座城市的主人，却终究只是过客。偶成，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名字。或许，名字里的这个某，是虚无，是荒唐，是原本就不存在的所在。他方志远呢，不过就是徒有一具皮囊的虚妄吧。方志远想着，往后仰倒了，他沉沉地睡去了。恍惚之中，他看到了高中时代的周宁静和百城，又看到了大学时代的周宁静和自己。他和周宁静牵着手，一直一直地往前跑。跑着跑着，他一回头，却发现两手空空，周宁静早已不见了踪迹。他呼喊着周宁静的名字，远远的他听到了周宁静虚弱的回应，他往回跑，依稀在一片枫林里，他看到了周宁静。他努力地靠近她，两个人近在咫尺，但是却始终都无法触碰。周宁静的身下是大片大片红透了的三角枫，每一片都在倒映着周宁静的眼神。那眼神迷离绝望，却又空洞无比。 宁静， 方志远发出了一声吼叫，苏醒过来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在公司了，躺在他那隔间改造的小卧室中。迷迷糊糊之中，他似乎闻到了百城身上的味道。他捂着疼痛的头，挣扎地爬了起来，一眼就看到了叶枫。 叶枫笑着递过来一杯水。方总，你醒了？ 哦，我这是怎么了？ 你喝多了。今天早上有人给公司打的电话，你就是在大马路上。 原来方志远醉倒街头，清晨被路人发现，翻了他的口袋，发现了他的名片盒，这才拨通了公司的座机。好在叶枫来得早，第一时间接到了电话。 叶枫的语气里 有那么一丝嗔怪。方总，你没冻着吧？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 方志远很是尴尬，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几点了？ 还早，九点不到。 方志远迅速地抓过了自己的外套。 哎，方总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是不是该去趟医院，方总？叶枫追问着。 方志远只是往外跑着，哪儿顾得上叶枫的追问呢？ 方志远家，周宁静正给王秀芬和方舟子收拾行李呢。王秀芬很是不解，我没说不去上海，只是你这说风就是雨的，这也太急了吧。嗨，舅舅不是一直让你带着周子去上海玩吗？我都跟他打过电话了，他一听说你要去特别高兴。宁静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和志远是不是？妈，这和志远没关系。我不是说了吗，志远出差了。周子啊，一直想去迪士尼玩，你们俩先去，过两天我就过去陪你们。啊，你也去？对啊，等忙完这几天我就该休年假了。王秀芬半信半疑，对了，那机票能退吗？要是能退，过几天我们跟你一块儿去上海，打折机票退不了的。王秀芬无奈，只好帮周宁静收拾着行李。周宁静想起什么，问道：对了妈，你看到我那房产证了吗？房产证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该不会是你自己收到哪儿你忘了吧？你找房产证干嘛呀？这不是中介带人看过房了吗？那个人呢，想看看咱们家的房产证。哦，那妈帮你找找。不用了不用了，赶紧的吧，再晚了你们就该赶不上飞机了。 方志远先是到了百成家，方志远都想好了，他打算跟百成把话说清楚，结束这一切。他不能离婚，也给不了他百成陪伴，如今的自己只想回归家庭，回归正常。在他和百成还没有难舍难分的地步的时候，分开是最好的打算了。是的，以他的心情，他一定会理解和尊重自己的决定的。 百成摸着方志远的脸说：志远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方志远轻轻地拿开了百成的手。百成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 百成微微张嘴，略有些诧异，却马上意识到方志远要跟自己说什么了。是啊，这就是方志远，永远优柔寡断，永远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方志远。百成笑着，努力地笑着。哼，你还没吃早饭吧？那我先给你弄点吃的。 啊，不了，百成。我…… 门铃响了，百成似乎舒了口气，他站起来去开门，隔着门洞看到了柏树林。 柏树林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。他一开始并没有发现方志远在，嘴里只是碎碎地念着：哎，你说啊，这方志远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打他的电话他也不接，胡总给他拉了一笔大业务，人家客户啊马上要见这个方志远呢。方志远不自觉地站了起来，掏出了手机，原来他的手机早就没电了。柏树林又责怪着女儿说：你也是，柏成，我打你的电话你也不接。 柏成赶紧解释：哦，我静音了，我最近睡眠不好。 方志远连忙打着招呼，一脸尴尬地说：不抱歉，我的手机没电了。行行行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换身衣服啊，跟我去见客户。我也是的，为你操哪门的心呢？现在吗，伯父？可不就现在吗？ 你知道客户是谁吗？侯总的一个哥们儿，搞连锁餐饮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就这一单怎么也得挣上个几十万。哎，你不会是看不上吧？不是不是，方志远摆着手，伯父，我这副样子怎么见客户啊？柏树林瞥了方志远一眼，这个小子今天看起来邋里邋遢，连胡子都没刮。 柏成柔声说着，走，我帮你收拾收拾。然后推着方志远走进卧室。 到了卧室，方志远才说，柏成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今天来这儿我是想告诉你。 哎，你要跟我说的话很重要吗？要是现在不说，天会塌下来吗？ 方志远摇摇头。 那不就行了，不管你要说什么，都等见了客户再说，好吗？柏成说完，拉开了一侧衣柜，看到衣柜的景象，方志远愣住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欢迎来到2035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我和2035有个约》，和牧羊词曲，加油男孩组合演唱。 那是一个诺言，穿山越海正确，遇见梦想的明天。我奋进的脚步，披星戴月强烈，迈开大步就实现。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快把青春充满电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齐心协力奔向前。爱的祖国更加美丽和谐，昂扬屹立新世界。我和2035有个约，约在新征途的新起点，用真心去创立两个100年，未来由我们主演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领航新征程》，王小岭作词，谢振强作曲，李明言、余奎志、董媛媛等演唱。 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我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航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百成拉开了卧室里的一侧衣柜，看到衣柜的景象，方志远愣住了。整整一排，排着的全是男装，有西装、衬衣、夹克、T 恤、羽绒服、大衣、羊毛衫。百成一手摩挲着方志远的胸口，一边说着，一手解着方志远的衣扣。我前些天给你备好的，想着有一天你能够用上。 我的？ 当然是你的，全都是你的尺码，换了别人他也穿不了啊。来，试试这套，见客户吗？非正式的情况下还是别穿西装，穿西装反而显得拘谨，要不外边就穿这件卡其色风衣行吗？你穿风衣特别好看。 百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 怎么了？我喜欢你，我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 可是我什么都给不了你啊。 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呀只要你好好的。好了，你那些话留着以后说，你现在呢赶紧去洗个澡，把胡子给刮了。哦，对了，刮胡刀在壁橱的第二层，里面还有你的刮胡膏和洗面奶。百成推着方志远进了洗手间，他拉上洗手间的门，靠着墙，深呼吸，然后笑了。百成对面的玄关挂着一幅画，是仿齐白石的《枫叶寒蝉》。周宁静把王秀芬和方舟子送到机场，这才折返回家。 他给了自己一个期限，三天之内必须和方志远办完离婚手续。他害怕自己犹疑心软，更害怕还有别的变数。现在他需要做的是找到户口本、结婚证和房产证。他甚至怀疑这些东西正是方志远拿走的。可是方志远为什么要拿走呢？他是害怕和自己离婚？不，不会的，他和百成正如胶似漆，恐怕分分钟都在想着离婚的事吧。那还有谁呢？会不会是婆婆于大敏拿走的呢？对，一定是她。上回她和方志远闹离婚的时候，于大敏就在某城，她有家里的钥匙。想到这儿，周宁静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赶紧拿出手机拨着方志远的电话，可是方志远关机了。方志远居然关机了。周宁静左思右想，拟好离婚协议书，直奔方志远的公司。到了公司，方志远不在，是叶峰接待的。但是周宁静并没有搭理叶峰，而是径直来到了方志远的那间卧室，将门反锁起来。叶峰轻轻地敲着门，嫂子，方总不在公司。叶峰被周宁静进门的时候的气场给吓到了，说话更是小心翼翼的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来等他的。嫂子，可是你不用管，这没你的事。周宁静没好气地说着。 小鱼走到了叶峰的身边，小声说，什么情况啊？ 叶峰小声的调侃，谁知道啊，吃错了药了呗。 两个人走到临时充当茶水间的厨房，一来一去的八卦着。小雨皱着眉，疯子姐，你说哎，方总跟他老婆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 好好干活啊，方总的私事跟你没关系。 姐，方总的私事当然跟我没关系啊，可你的事跟我有关系啊。 嘿嘿，什么有关系没关系的，你在这儿跟我玩绕口令呢？ 姐，哎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呀，我想给你打个赌。 打赌？ 我赌方总跟他老婆肯定会离婚。 离不离的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 你呀，哎，我可真心为你好啊，你处处怼我。 你呀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你倒学着搬弄是非了。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，我来这公司你帮了不少的忙，你手把手的教我，教了好多的东西。我留在这儿不是因为方总，那可全是看你的面子。还有啊，咱们那些客户，胡总那个大单子不说，另外零零碎碎的小单子，要不是你能拿下吗？他方总就是三头六臂也不能啊。早晚他能明白你的好。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。叶峰话是这么说，心里却是含着笑。是啊，方总要是能够明白我的好，那可就好了。叶峰一边想着，一边心不在焉地倒着茶。 方志远回公司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叶峰和小鱼早就下班了。叶峰打不通方志远的电话，便在桌上给他留了个纸条，纸条上写着几个洋洋洒洒的字，嫂子在里边等你。半醉的方志远一看到这个纸条就全醒了，他跟疯子似的打开了小卧室的门，周宁静真的坐在了床沿上。宁静， 我等你半天了。 啊，我陪客户去了，对不起，我手机没电了。 没必要跟我解释那么多，用不着了。 宁静啊，你听我说。 周宁静摆手，仍是正襟危坐。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拟好了，你先看一眼。 我不看。 那行，我念给你听。周宁静说着，摊开了放在床上的几张纸。 方志远愣在那儿，六神无主。 周宁静淡淡然，自顾自读着那纸离婚协议。现因感情不和等原因，双方自愿离婚。经协商一致，对有关事项以婚姻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。 别念了，宁静，别念了。 行，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吧。孩子抚养权归我，你每月支付抚养费2500，2500不多吧？当然，你要是有异议，我可以退一步，2000也行。另外，房子属于婚后财产，咱俩对半分。至于车子，我得接送孩子。我想，车子给我，你应该没什么意见吧？当然，债务也是对半的。我算过了，咱们这房子现在能卖80万，还完剩下的按揭还剩30万左右，这30万咱俩对半，我给你15万，这个房子你过户给我，我来继续按揭。债务的话也是30万，也不用你掏现钱，里外里的咱俩这就算两清了。那30万到时候我自然会还给我妈和我哥。周宁静的思路非常清晰，在等待方志远的时间里，周宁静早就了解过，户口本、结婚证都可以随时补办，甚至没有结婚证也能够办离婚，只需办个遗失证明。倒是房产证补办需要长达6个月，而没有房产证是不能过户的。这倒也无妨，只要方志远签了离婚协议，就是认可了协议的内容，等补办回房产证再过户也不迟，他也跑不了。感情没有了，在物质上可别玩清高，这句话是周宁静在一个公众号上看到的。 方志远摇摇头，我不离婚。 周宁静看了看方志远，穿着一件簇新的风衣，里面搭配的衬衣也是周宁静没见过的，想来这都是百成替他打点的。只是此时的他已经有些麻木。我没有和你商量的意思，方志远，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我们再互相折磨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 方志远蹲下了，他紧紧地攥住了周宁静的手，周宁静狠狠地甩开，却怎么也挣脱不了。 我很累，方志远，我真的很累。我们就放彼此一条生路吧。周宁静的眼眶红了。 我都知道了，海丽跟我说了，你跟麦克之间什么事都没有。 哼，已经不重要了。说真的，我倒宁愿我和麦克发生点什么，这样我也不会觉得在这段婚姻里我太傻太天真，我也不会觉得你欠我什么。 麦克这个混蛋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 你要干嘛？ 他欺负你了，我不会让他好过。 哦，你已经毁了我的家庭，我的婚姻，你现在还打算毁掉我的工作吗？是吗？ 不，不是的。 方志远，你现在已经找回你的初恋，你的女神，你的百成了，你们俩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去吧。你看你身上这身风衣，别说我一个月的薪水都买不了，就算我有钱我也舍不得给你买。他对你多好啊，是吧？ 我会跟他说清楚的。 你们说不清楚的，即使能够说清楚，你也不再是原来的方志远了。这样的方志远，我周宁静 不要。周宁静拿出了一支笔，塞到了方志远的手里，签字。 方志远沉默着，拿着笔，一动不动。 签呢？周宁静终于失去了耐心。 方志远一下抱住了周宁静，周宁静使劲地踹着他，而方志远却抱得更紧了。宁静，宁静，我会跟百成说清楚的，我一定会的。宁静，请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我不离婚，我真的不想离婚。我 太晚了，方志远，我已经原谅过你一次了，不会再有第二次，签吧。 宁静，我们还有孩子，就当是为了孩子。 不，我想明白了，与其让周子在父母失和的环境下成长，不如让他跟着我，至少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合格的母亲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已经让我妈带着周子出去旅游了，你一天不跟我签这份协议，你就一天别想见到他。 方志远发出了一声怒吼，松开了周宁静。 你怎么可以？你 没让你净身出户，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孩子的话你还有探视权，我允许你一个月见周子两回。方志远，我想的很简单，我的孩子不能跟着后妈过，希望你理解。 方志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捡起了地上的协议书和笔。一定要签是吗？ 是的。 好，我签。方志远颤抖着在纸上写着自己的名字。 周宁静接过协议书，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抽出一份给方志远。喏，一式两份。方志远没有伸手去接，周宁静便把协议书放到了床头柜上。 远远的，楼道里传来周宁静高跟鞋的声音，一下一下敲打在方志远的心上。他捧着那只协议，发出了一长串大笑，笑着笑着却又掩住自己的脸，不可抑制地痛哭起来。 这时候陆泽熙正从王翠的心理诊所出来，用王翠的话说，陆泽熙只是把他的诊所当成一个巨型垃圾桶，什么都往里面塞，什么都说。可是这些话他要是不跟心理医生说，又能告诉谁呢？默默走后这几天，陆泽熙觉得自己活得就像一具丧尸，医院这边一堆的事等着他处理，他也是能拖就拖。原来的果敢全然消失，他那个免费整形寻找西亚代言人的方案，默默一开始是反对的，他本执意要做，可是当默默在微信里让陆泽熙放手去干的时候，他却彻底没了兴趣。王翠的建议听起来可是真够不专业的。老办法，你呢还是去管点闲事吧。 管闲事，这是陆泽熙的专长啊。但如果管闲事就能让他陆泽熙摆脱这种没头没脑的情绪，他是很愿意的呀。上车之后，陆泽熙并没有马上发动车子，而是细细的琢磨，他应该先管谁的闲事呢？眼下方志远和周宁静正闹离婚呢，要不就先管管他们的事。陆泽熙这边刚想给方志远打电话，他的手机就响了，正是方志远。陆泽熙放下了手机，匆匆地赶往了方志远的公司，门敞开着，像是等他很久了。一进门他就看到了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方志远，他就立在窗前，窗户打开着。 哎，志远，你干什么呀？ 你想跳楼啊你啊？行，你等会儿啊，等我走了你再跳啊。我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陆泽熙大声说着。方志远转过了头看着陆泽熙。我只是想让自己清醒一点。詹妮拉，哎，你别告诉我，你和周宁静已经办手续了，真的办好了？离婚协议书已经签了。然后呢？还有什么然后啊？没然后了。那协议书在哪儿呢？方志远指了指桌上，陆泽熙拿过了协议书看了两眼。你是怎么想的？还能怎么想啊？这不已经是定局了吗？陆泽熙坐下，手指轻轻地叩击着桌面，沉凝了片刻说，你想离吗？你觉得我想离吗？我要是想离，我会是这个状态吗？我要是想离，这会儿我应该放鞭炮庆祝了。那我问你，你跟百成能断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就问你，你跟百成能不能断？能，只是我需要一点时间。断或者不断，一分钟就能做决定，五分钟就能跟他把话说清楚了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再者他本来就知道你有家室，还需要什么时间呢？啊，他怀孕了？没有，我……方志远苦笑着慢慢地走过来坐下。我要是跟你说了原因，你得觉得我很可耻。可耻？我他妈跟你方志远交朋友啊，就是冲着你的人品来的。说吧，能不能断？如果不能，因为什么？美食城那个单子是白树林帮我拿下的，今天他又帮我拿一个新单子。哦，说了半天是因为钱呢。是，公司刚刚步入正规，哪儿哪儿都需要钱。我不能总在这个居民楼里办公吧？还有，我跟周宁静现在可以说是身无分文，所有的存款都让傅丽丽给坑了，我们俩还欠30万的外债。女儿上幼儿园要钱吧？一家人吃吃喝喝要钱吧？还有这每个月的按揭，老陆啊，我每天一睁开眼，我这眼前晃的全都是钱，每天一闭上眼呢，还他妈是钱。陆泽熙说，那百树林他帮了你，你另外想办法报答他呀，啊，也没有必要非得跟百成不清不楚的呀。另外那30万的外债啊，我帮你想办法。老陆，我这公司门开起来，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，你们几个呀，都给我投了钱了。哎，我现在不能给你们说回报，我还接茬跟你们借钱。就算你们无所谓，我也拉不下这个脸来呀。什么呀，朋友之间没有什么脸不脸的。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啊？为了西亚，你把房子都抵了，那是另外一码事。老陆啊，我不能再跟你们借钱了，真的，你就给我留点脸吧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87.6， 我们的新时代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赞赞新时代》，王平九作词，常石磊作曲，李易峰、景甜、江疏影演唱。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，